讲出的一句，我重重挂于心头，像一千吨冷水。当初的相恋本不对，错愕结果是难免，像风一般告吹。然而情若根本不对，我却为何哭干眼泪，仍然没保留地在追。原来情爱只得一句，不愿或情愿，想当初的追悔都不需。原来情侣都必经过欢乐或流泪，怎么可知道对与不对？假使所得的必失去，我也会珍惜当时，永久心中记取。真心的相恋怎不对？再要计清是谁错，是多此一举。如能忘掉当初不对，你我定能赶走眼泪，回头在爱情内寄居。原来情爱只得一句，不愿或情愿，想当初的罪情侣都必经过欢乐或流泪，怎么可知道对与不对？Yeah.